也从此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 下去，我会病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 记得我们曾

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口凋谢，善意谎言，不是学不会，只是觉得爱太美，只去沉醉流泪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

生来所以变瘦，对着镜子我承诺，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，不算什么，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，早一点解脱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真的。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